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北斗企鹅制作播出的多人小说剧《狼行成双》，作者乌哲， 第七十集。 也是，应该是为了边心雨小公主，边浩没跟着去还真是难为她了。 哎呀， 哎，对了，你实习的事儿今天问学校了没有？ 啊，问了。 什么情况？耽误没？要重读吗？实习上哪儿？船上还…… 等会儿，我都忘了你第一个问题是什么了。 你随便答吧。 就稍微耽误了一下，不用重读。具体单位还没定，这阵先把证什么的考完了，年后差不多就实习了。 还要考证啊，那是不是没工夫打工了？ 哎，我能应付得过来，不用担心。你呢？ 我啊，我这还没准呢，一会儿我得跟我爸聊聊去。 那你去吧，有什么事儿该问的该做的都趁早，拖也拖不过去，早晚都得处理。 嗯，大宝，你说我这人是不是挺没意思的？什么也不琢磨，也不敢琢磨， 还成吧，没逼到那份上而已。 边南挂了电话，一边往楼上老爸书房走，一边整理着思路。书房门关着，他正要敲门的时候，听到了里面阿姨的说话声。 他哪有这方面的经验啊？还不如让他先跟着编号学两年。 我靠，跟着编号？那不可能，跟着编号不用一个月我俩就得死一个。 边南站在书房门外举着手，不知道是该现在敲门进去还是先转身走开。老爸不知道说了句什么，阿姨叹了口气， 小南从小到大就没什么志向，玩玩闹闹长大的，跟着编号啊，先收收心学学管理，要不就先考个大学。 他怎么可能去考大学？他连个体校都读得费劲儿，一直也不喜欢打网球。我就想着给他点事儿做，总比成天瞎混着惹出事来强。 那也总得有个过程吧。 爸， 进来吧。 啊，我跟你爸正聊你的事呢。正好你来了，就听听你的意见吧。 什么事儿啊？ 你快毕业了，转过年也该实习了。我跟你阿姨商量着，你看你去物流公司跟着编号先锻炼锻炼怎么样？ 边南看了边爸一眼，又看了看阿姨，低下头沉默了一会儿。 爸，我跟编号在一块待着估计他也不能答应。 他没有意见，这事我问过他的，他同意。 边南愣了愣，他以为阿姨这个提议是临时想的，没想到已经跟编号谈过了，而且编号还没意见。他当然没意见，物流公司已经交给了编号，什么事都是他说了算，自己去了就是个小兵，编号能有什么意见？跟送上门去找不痛快没什么区别，还能给编号解闷儿。 我知道你担心跟编号处不好，但工作归工作，这个应该不会有什么影响。 爸， 嗯， 我 有什么想法就说吧。 我 边南感觉有些无力。他在家里很少跟老爸阿姨同时讨论什么事儿，就算有过，他也从来没有给出过反对意见。现在完全没有心理准备，猛地要开口，他竟然发现自己本来就不怎么充沛的勇气正在飞快地消失着。他在外面，在学校，在同学朋友面前，从来不会像在家里这样感觉到压力。 一举一动都会觉得紧张和不自在。现在面对老爸和阿姨，他全身都有针扎似的发热发痒，难受的老想跳浴缸里去泡着。沉默了半天，在勇气快要被紧张情绪蒸发殆尽的时候，边南终于开口了： 我能不去物流公司吗？ 不去？为什么呀？先了解一下，学习一下，知道走出社会是怎么回事，不然你能做什么呀？ 边南张了张嘴，没说出话来。阿姨的话虽然不太好听，但她却无法反驳。 我是啊，我能做什么？我的确什么也做不了，除了不喜欢的网球，我什么也不会，什么也不懂。别难，你真是个没用的废物。 他顿时很泄气，一直以来他很清楚却又始终不肯去多想的事实再一次放在了他面前。边爸看出了他的纠结，站起来走到他身边，拍了拍他的肩： 你再想想吧，我跟你阿姨也是在替你想，你要有什么想法就跟我说。 那我想想，我先回房间了。 边南都不知道自己这是怎么了，就想着快点离开书房，离开老爸和阿姨的视线范围。他转身大步地走出了书房，关上书房门之后，他才想起来自己忘了说老蒋给他的提议。他犹豫了几秒钟，最后还是下了楼。 边南，你真他妈没出息，真他妈没用。 一下楼拐进走廊，边南就看到了在他房间门外来回溜达的边星宇。边星宇看到他从楼上下来，吓了一跳： 你没在屋里啊？ 有事儿？ 嗯，进去说吧。 边南现在没什么心情应付边星宇，他整个人从里到外都被烦躁和懊恼包裹着。进了屋之后，他坐到桌子旁边，也没看边星宇，只管自己愣着。 其实我没什么事儿，我就是想问一下秋意有没有事儿。我爸今天有没有为难他？有没有瞎给人家说什么？我给秋意打电话他没接。 没有。 你什么态度啊？ 秋意没有事，爸今天没有为难他，也没给他瞎说什么。他不接电话我不知道是为什么，这样行了吗？ 你以为我非得求着你吗？ 没以为。 边星宇瞪了他一眼，转身冲出去进了自己房间，狠狠地甩上了门。边南叹了口气，过去把门关上，进浴室去洗了个澡，出来衣服也没穿，就扑到床上闭上了眼睛。秋意看着坐在葡萄架下仰着脑袋的申涛： 你还不回去啊？我要睡觉了，困死了。 别赶我走啊，你出来以后我还没轮得上跟你好好聊聊呢。 哎呀，去了学校再聊呗。 上传实习的事儿基本定下了呗？ 嗯，内贸船挺好的，条件也行，还不用那么长时间。真一趟十天半个月的，二宝估计要闹腾死。 别的事儿呢？ 什么别的？ 就跟边南，我看你俩是不是挺好的？ 啊？ 哈个鬼啊！不爱说不说吧。 秋意笑了笑，两人都没再说话。申涛小口喝着茶，秋意在躺椅上一直晃着。天儿已经凉了，晚上的寒意 已经能轻松钻透身上的外套。申涛一边烧着水，一边喝茶，也就头三口是热乎的。坐了半个多小时，他扛不住了，站了起来。 我走了。 秋意没出声，他凑过去看了一眼，发现秋意已经靠在椅子里睡着了。申涛拉了拉外套，跑进了厕所。从厕所出来的时候，秋意还是之前的姿势没动。申涛想叫醒他回屋睡，手刚碰到他的胳膊，秋意突然猛地一下从躺椅上坐直了。 吓着你了？要走了？ 嗯，你没事吧？ 没事，做梦了，梦见我妈了。 要我给你唱首摇篮曲吗？ 你回吧，一会儿没车了。 嗯，那我走了。秋意，我不是背后说人什么，跟边南的事你想清楚。 嗯， 他毕竟跟你不一样，他之前的女朋友凑一个牌都不成问题，你懂我意思吗？我不是说他人不好，我是想说，他现在是迷迷瞪瞪，一时冲动扎进来了，以后清醒了未必还这样。 话真多。 我知道。 你真知道吗？你现在这样子真不像是知道的。别嫌我烦。行了，是挺烦的。走了。 申涛推开院门走了出去。秋意在桌子前站了半天，又点了根烟，蹲在水池边抽完了，才轻轻叹了口气。洗漱完，轻手轻脚走进里屋时，秋燕正好一个翻身滚到床中间，把小被子掀到了一边。她过去把被子拉好，拿了两条小毛毯，在秋燕身体两边一边堆了一条，防止她再乱滚。虽然之前很困，但那个梦和申涛的话都挺提神的。她现在暂时没有了瞌睡，坐到了桌子前。之前被边南粘好的小泥人还在桌上，因为边南的修补技术太次，所以她没让边南带回家，打算重新补一下再给他。修这个对于秋意来说不是什么难事，调好土之后没多大一会儿功夫就把缺口都补好了，明天把颜色补上就可以。手机响了一声，边南的短信。 睡不着？跟你爸聊得不顺利？ 我还没说，是不是挺没用的？ 怎么总这么着急否定自己？明天炒完鸡蛋说了就行了。 好，豁出去了。 边南起了个大早，狗一直在他窗户底下欢快地叫着。他起床之后，狗就去休息了。今天要做早饭，虽然挺不乐意的，但他光着身子搂着被子在床上滚了十来分钟之后，还是决定早点起来去准备。进厨房的时候，保姆正准备把牛奶热上，旁边是已经切好的面包片。 程姐早。有鸡蛋吗？ 有，给你准备好了。你阿姨说你要炒鸡蛋，要不要帮忙？ 不用，这个简单。 有葱吗？我弄个葱花鸡蛋饼吧，加面包里做三明治。 有葱。 保姆从冰箱里拿出葱，帮着他洗好了。 给。 谢谢张姐。 葱花鸡蛋三明治什么味儿啊？ 不知道。哎呀，试试呗，不好吃就分开吃好了。 每天12点准时更新，点击订阅可以看到每日更新哦。欢迎大家订阅、转发、分享，多多支持狼行成双。